邵立坚对捷克反华势力蓄意侵犯中国主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和严重关切，敦促捷克有关方面立即采取措施，消除这种错误行径的恶劣影响，避免损害中捷双边关系大局。赵立坚亦都正告台北当局以及操弄维斯特奇尔背后的反华势力，他们的所作所为改变不了事实，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搞政治操弄制造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都不会得逞。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和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本港方面，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7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0.5跌10蚊，小米集团23.5升1蚊，阿里巴巴282.8升5.8，美团点评255.6跌9.6，港交所391.2升10.6，吉利汽车16.38升6.4，中国平安82.55跌7.5，友邦保险79.8跌8.5，建设银行5.49跌1.6。盈富基金25.84系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321，瑞士法郎8.584，澳元5.703，加元5.931，新西兰元5.22，欧元9.2327。每百日元对港元7.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9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8,1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77美元，卖出1,96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呈祥道一带的交通线。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中线那里曾经有坏车事故的。坏车走了了，不过还是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的。受到较早前的坏车事故影响，现在沿住呈祥道去荃湾，由蝴蝶谷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就繁忙少少啦。另外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呢都是比较繁忙少少的，龙尾在芜湖街附近。九龙区的路面情况，现时窝打路到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至到联合道一段呢就有些挤塞的。另外就是大埔道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至到李郑屋泳池那段呢亦都是车多的。新界方面，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至到丽景港铁站一段亦都是交通繁忙。

病毒嘅检测。咁喺呢个检测里面咧，大家要首先要上网预约先啦。啊，根据最新嘅一啲数字咧，到下昼两点钟，已经有52万多嘅市民登记啦。咁其中最少咧有14个检测中心嘅全部，即系未来个7日嘅检测时段咧，都已经系满咗额。咁其中咧就系有一啲嘅地方咧就特别快满额嘅，譬如话咧喺秀茂坪啦，喺将军澳尚德村啦、尚德社区会堂啦、沙田龙坑等等呢啲检测中心咧，就全部时段都额满咗噶啦，咁嗱，相信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呢啲村咧早前咧或者啱啱咧都曾经发生过一啲嘅可能多一啲人关注嘅一啲病发嘅事件啦，同埋病发或者系确诊嘅人数比较多啦，例如喺秀茂坪啦，又或者将军澳尚德村啦，就系有个外卖速递平台嘅女外卖员咧，就系佢染病啦，咁然之后一家都染咗病啦，咁所以可能嗰方面咧就比较多市民咧都好关心自己有冇事咧，咁就去检测，咁嗰几个地方咧检测中心都爆晒噶啦。咁嗱，政府咧就话，如果你喺自己屋企附近嘅检测中心爆咗，可以试下其他地方嘅一啲检测中心。嗱，而家开放俾大家去检测嘅咧，就系9月1号开始嘅7日啦。咁政府就话，视乎情况咧，都应该会好快会决定系咪会再延迟，即系话有成个检测嘅计划咧，由原来7日咧，本来都预咗有可能系会延期一啲时间嘅，咁可能最多咧系会再延长7日。咁究竟有几多市民会参加今次嘅社区检测咧，都成为咗大家都好关注嘅话题啦。政府咧好早嘅时候曾经讲过咧，想话500万，咁后屘咧就一路减啦，咁到最后咧就话唔会有一个嘅指标嘅，咁而家52万多啦，咁仲系啱啱预约紧啦，咁跟住几日会再有几多咧，都系大家关注嘅事情，而系咪应该去检测咧，亦都无可避免啊，成为咗一个政治事件啦。嗱喺琴日咧，医管局嘅员工阵线咧就发表咗一个新闻稿啦。咁佢就话咧，就系要杯葛检测，要求政府全面封关同埋回头是岸嘅。咁佢哋嘅解释啦，佢哋嘅理由咧就系话，全民检测咧系应该有封城啦，同埋居家令嘅配合，并且要喺短期内做全民嘅检测，先至能够达到目的。咁而家睇嚟咧，政府嘅安排咧，以上三点都未能够做到。咁佢哋亦都引述外国嘅文献啦。咁呢啲文献都系好多专家都讲过㗎啦，就係出现假阴性嘅几率呢其实好高嘅。咩叫假阴性呢？就係你可能系身体里面有病毒，但系测唔到出嚟。咁尤其系呢，你啱啱接触到病毒开头嘅一两日呢，其实能够检测出嚟嘅机会呢系好低嘅。到第三日呢，嗰、那个假阴性嘅几率呢系有两成。即係話有兩成啦嘅機會，就算你檢測你身體裏面有病毒啦，都有兩成係檢測唔到嘅。呢個係你感染或者出現病徵之後嘅第三日啦。咁嗰個就係病毒最高峰嘅時期啦。咁仍然係有兩成機會係檢測唔到。咁之後咧，假陰性嘅機會咧，亦都係高咗。咁醫管局員工陣線就認為啦，呢啲大家有可能咧驗咗之後咧，就會覺得自己十分健康。咁但係都有機會咧，係其實係帶病毒嘅。咁如果太過放心周圍走嘅話咧，係會造成一個大規模社區播毒嘅危機。咁但係咧，亦都有唔少嘅聲音啦，就認為咧，而家政府咧，嗱呢個就係政府都係咁講嘅，就係今日啦，譬如今日咧有9宗嘅確診個案啦，又去翻做個位數啦，咁都係一個好消息啦。咁但係政府就一路都講咧，就係由於而家有大概咧30%個案係源頭未明嘅。咁所以咧，只要早日多揾到一個隱性患者，就多一個就一個，多10個就10個啦。咁政府嘅數字咧，就係以往嘅呢啲檢測啊，就有10000個裏面係揾到2個一啲嘅隱性患者嘅。咁所以咧，政府嘅理論就係啦，盡量去揾多啲隱性患者去斷。 切断呢个感染链嘅。好啦，咁大家觉得系咪有用呢？应该点做先至最有用呢？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咁而喺琴日嘅医管局员工阵线发表咗呢一个杯葛嘅声明之后咧，咁亦都见到就系特区政府啦，加埋港澳办啦，同埋中联办咧，都先后发表咗声明啦。咁其中咧，港澳办嘅发言人咧就话，香港极少数别有用心嘅人系不识好歹啊，对内地援港抗疫嘅举措大加污蔑，咁并且咧就系谣言惑众，打击特区政府嘅管治威信啦，暴露佢哋反中乱港嘅政治本性同阴暗扭曲嘅心理，所作所为已经到达不择手段、不讲底线、不守法律嘅地步。咁呢个系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嘅发言人琴日啊讲紧咧，就系话有香港部分人污蔑内地援港抗疫嘅举措居心恶毒嘅。好啦，大家对于成个争论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啦。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31号朝早10点，多名大埔区议员反对区内设立检测中心，认为选址人流密集，增加居民感染风险。区议员胡耀昌： 而家政府揀嘅呢几个体育馆咧，包括我身边嘅呢个大埔区体育馆咧，佢本身系坐落紧喺一座综合大楼入边嘅。呢一座综合大楼有两层嘅街市，有一层嘅熟食中心，仲有两层咧，其实系唔同政府部门办公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政府一定要解释啦，点解喺呢一个本身已经人流咁密集嘅综合大楼入边，仲要再安设一个检测中心呢？ 社民连到中联办外抗议，要求特区政府撤销人大831建议，废除港区国安法等等。警方表示他们违反限聚令，向他们发出告票。 由于已经向你发出两次警告，你们亦都不遵随警方的警告，而在现场进行这个群组的聚集，警方现在会向你们发出这个传票。 11点，教联会向会员随机抽样调查，收集了552份问卷，超过七成受访教师对网上授课感到忧虑。副主席邓飞： 后日真的上堂了，大后日开始上堂了，那会不会一次过单晒机呢？几十万人一起在一个平台上面，这个是不是要政府有一个前瞻去考虑呢？ 下午3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宣布将会分两阶段恢复面授上课，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幼稚园高班会在9月23号首先恢复面授课堂，其余学生就在9月29号恢复课堂，跨境学生会再作安排。 主要是考虑到高年级的同学的自理能力较高，亦都需要准备一些公开考试。另一方面，亦都有持份者同我们表示，由于中一和小一的新生從未踏足新的校園，需要更多的時間去適應新的學習規律。至於幼稚園的學生呢，我們比較關注他們的自理能力，幼稚園高班的同學的自理能力較佳，所以亦都在第一階段度復課。 四點半，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7宗是本地個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电话里边咧就系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噶，余慧明你好啊。 系你好， 有关听日就开始嗰个社区检测啦，普及全民社区检测，你哋点解叫人杯葛咧？ 其实首先我哋嘅原因系好简单嘅，因为我哋有提出咗好多有科學實證的質疑，但是政府是到以一刻其實都沒有回答到我們的質疑，所以我們認為如果市民去參與這個全民檢測的風險是比較大的話，所以我們絕對不建議市民是去這個全民檢測的。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個風險是會 是太高呢？首先是作為一個社區檢測的中心，那其實嗰度會有，即係因為政府之前都有，其實佢有預算過，可能有大概可能500萬人去參加啦。咁而家大概我哋而家知嘅，咁就141個檢測點啦。咁跟住其實而家暫時都係為期7日嘅。其實你除翻開條數，咁如果其實佢嗰個預算嘅人流咧，係每一個檢測點咧都差唔多有成幾千人。 会去嘅。 嗯， 咁而家佢啲检测中心嗰啲地点咧，坐落起嘅都系喺一啲民居嘅附近啦，有啲甚至乎系一啲政府合署啊，政府嘅。 嗯， 即街市嗰度咧，中心入边咧，其实佢哋可能个通风系统其实系未必达到一个。 政府就话佢哋已经睇晒啦嘛，揾晒专家去睇晒啲场地噶，通风一切都 OK 嘅、嗯。 但系佢话 OK 嘅啫，佢有冇啲数据可以拎到出嚟俾我哋睇啊？ 嗯。嗱，咁 我哋都睇唔到。 政府个讲法咧就系话，嗱，而家都有三成源头未明啊嘛，咁揾到几多个就几多个啦，啲隐性患者揾到一个总好过俾佢哋喺社区周围走嘛。嗯， 我明白啊，嗱，佢而家我当今刻，我今一日做完之后，咁、 嗯、 其实只系代表我嗰刻我系叫做阴性嘅一个结果，但系其实已经有好多文献，即系外国嘅一啲文献就指出、 嗯， 如果我当我今日系接触到武汉肺炎呢个病毒啦，咁如果我今日去做测试咧，其实系好大机会系应该 100% 咧，其实系揾唔到我系一个阳性嘅病人嘅。咁、 嗯、 係需要我去到我有病徵出現咗，可能第三日呢其實先會發現到我係即係做到一個測試係個準確度先會叫做係高嘅。咁、嗯、所以其實你話一次性嘅全民檢測呢，即使你當刻係一個陰性嘅結果，都唔代表你真係一個陰性嘅病人。呢、嗯、個就係我哋好擔心嘅假陰性嘅。係 啦，咁有啲人就講喂，但系我照做都冇坏啊，系咪啊？都喺个社区度，我哋做检测嘅时候，感染嘅机会都唔系好大啫。因为我哋而家通街走噶啦，成日都出街食饭都满系人噶啦，成个地铁都系人噶啦。咁有啲咁讲法就系冇坏嘅做嚟都。 嗱，首先要讲翻头先嗰个通风个系统啦。咁、嗯、如果佢话有确保到可以话做到可以每个小时做到六次换气嘅，咁、 嗯、 呢个咧就系一个監察病房嗰啲標準啦，但係喺醫院咧，如果我哋做依、這個採樣依個程序咧，其實會喺負壓病房嗰度做嘅。 嗯。 而負壓病房嘅要求個規格當然係更高啦。 嗯。 咁跟住醫護人員咧，其實係每一次都會穿上一套全套嘅保護衣啦。 嗯。 咁咧，但係我哋睇到政府提供嘅資料咧，其實佢就話個採樣醫護人員咧係會著上全套嘅保護衣，但係佢只會每一次換手套，佢冇提及佢會換保護衣嘅。咁我哋做採樣嘅過程啦，咁其實我哋都會知道係可以引致咳嗽啦，同埋打乞嗤嘅。 我想問咧，你哋平時喺醫院裏邊採樣咧，啲保護衣係幾耐換一次？ 其實係肯定必須要每做完一個病人就要換一個。 嗯。 而而家个检测中心好大机会唔系咁样， 嗯， 所以我哋就系、是、其实呢个系会引致到啲咩问题呢，就系、是、如果因为我哋每一次个采样嗰个过程咧，系好大机会引致咳嗽啦，同埋打乞嗤嘅，而当中所产生嘅飞沫咧，系可能会漂浮喺空气几个钟，咁、嗯、你好难避免，你可能会喷咗落嗰个医护人员嗰件保护衣度啦，又或者佢喷咗落去附近嘅环境度嘅，咁我哋好相信嗰啲市民系一个接一个去做检查，而当中佢唔会清洁任何嘅环境。当下一个市民咁不幸，如果佢上一手嗰个就系一个武汉肺炎嘅患者，佢行入去接触到嗰度嘅环境，其实佢可能已经透过接触传播感染到呢个武汉肺炎。所以呢个就系个风险喺度。点解我哋唔建议市民去参加？就系、是、呢个原因。 嗱咁嗱，政府你哋都引述世界卫生组织嘅专家话啦，即系就算有呢个检测能力，资源都应该用得其所啦。咁嗱，睇嚟咧就系而家香港或者中央政府提供嘅一个好大嘅检测能力。政府就话一啲嘅恒常要做嘅检测已经做咗噶啦，所以咧而家有力咧就系爱嚟做一个全民检测。你觉得有呢种能力嘅话，系仲有啲咩可以做嘅咧？定系已经其他啲嘢已经做咗，要做嘅已经做咗，所以可以做全民检测？ 其实有好多嘢都可以做，例如佢系可以利用公帑去买一啲防疫用品。系到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市民表示，即系嗰啲口罩而家个价钱都可能会比较贵，有啲基层嘅市民未必真系咁负担得起，而政府只是说他可能会再在第二期 派發咗個銅芯口罩，但大家都知道，個銅芯口罩係唔可以抵抗到個病毒嘅。咁所以佢如果佢有多嘅資源，點解佢唔係好好利用嗰啲資源去買一啲合乎規格嘅外科口罩俾香港市民 測試呢？譬如話應唔應該喺其他嘅群組裏面再做多啲測試？ 測試其實世界衛生組織都有提及過，我哋應該係 focus 喺即係專注喺高危病組，而唔係做單一次嘅化驗，應該係枕住係同高危群組可能五至七日就要係咁不斷咁樣再重複再重複去做，因為佢哋係可能會接觸到好大量嘅人群，即可能佢哋就會喺中間嗰幾日咧就會受到感染，又或者避免咗個假陰性個結果嘅存在，所以我哋係必須要為嗰啲高危嘅群組係不斷咁樣重複測試咯。係，而嗰啲資源應該就係用喺嗰度啦。 最後一個問題咧，你哋就話即係其實係一個政治計算啦，政府係借疫情向中央獻媚啦。咁港澳辦就話咧。今次事件也都看到有反中亂港分子將整件事政治化，不惜好大，怎樣看港澳辦的聲明？ 其實一直做抹黑的都是政府，由年初我們醫護罷工爭取全面封關都已經是由政府不斷地抹黑我們的行動。我們看回台灣做一個很好的防疫的例子，就知道及早封关同埋加强市民嘅个人卫生意识已经系最好嘅防疫方法。大家睇下而家台湾经济系未至于被疫情拖垮，民生已经系可以恢复到。 好，咁我哋嚟到呢度，唔该晒你，余慧明，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咁我哋要听新闻啦。嗱，大家对于成件事系咪政治化，边个政治化，应唔应该去检测？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相隔一个星期之后再回落至单位数，其中7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10宗以下初步确诊。新增个案之中，5宗同其他个案有关。康治梨木树宿舍再多一名女院友确诊，累计有12名院友同6名照顾员感染。2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屯门医院怀孕39周的孕妇，她居住在元朗大堂道大旗岭村，上个星期五曾经到元朗容凤书母婴健康院进行产检，潜伏期多数在屋企，没有其他特别高危因素，她的家人会被送往检疫中心。另一名75岁男患者是厂房杂工，他居住在荃湾沙咀道满乐大厦，在太子道西一间地下厂房工作，曾经出外用膳，其余时间多数在屋企，同患者一起工作的雇主将会被隔离。全港学校将会在9月23号起分阶段恢复面授课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中一、中五、中六和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幼稚园高班的学生可以在9月23号首阶段恢复面授课堂，第二阶段即是其他年级都可以在9月29号恢复面授课程。9月16日起，學校可以讓小部分學生上學，進行不多於半日的面授課程，以全校1/6的學生為上限。但是9月16日並非一定要開放校園的日子，學校可以按需要和情況安排活動。政府在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結束之後，會協助學校全面清潔。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教育局的通识科教材专业咨询计划并没有规定出版社就部分事件是否一定要包括在教材内，例如6.4事件，但是一些基本观念涉及事实陈述，例如三权分立，香港不论在回归前后都没有三权分立的制度，事实必须清楚在教科书讲出来。杨润雄说， 專業諮詢計劃主要方向是就書本部分內容、如何配合課程宗旨等提供意見。出版社因應內容作調整，應該着重在目前教科書的內容是否配合課程目的、是否持平全面等的因素，不要針對教科書之前有沒有相關內容。出版社是在聽取專業意見之後作調整，認為要不斷改良，令到通識科教學做得更好。較早前有出版社刪除社會普遍認為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的字句，亦都有出版社修改有關香港三權分立的內容。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繼續訪問台灣行程，他說訪問團成員都是自愿參與，認為是正確的事，從長遠角度來看肯定會帶來利益。正在歐洲訪問的外長王毅批評維斯特奇爾此行是公開挑釁，會令到對方付出沉重代價。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台北當局以及操弄維斯特奇爾背後的反華勢力所作所為改變不了事實，強調任何製造台獨分裂活動的企圖都不會得逞。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氣溫介乎28至34度，吹輕微至和緩西風。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东军营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龙翔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呈祥道之路。新界方面，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玛加烈医院一段交通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丽景。提提大家，喺铜锣湾嘅波斯富街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咁而家礼顿道来回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右线，以及系希慎道近住礼顿道嘅右线咧，分别都系临时封闭，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大围、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粉岭百和路逢迎仙馆去上水，同埋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国与南海。 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70年代开始咧，无论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都伸索南海嗰啲岛嘅主权。譬如话喺90年代初，有一个岛其实就系一个平方米，上边企咗一个越南嘅兵。今日中国占领咗8个岛，而家岛上边咧都开始有人住，特别系军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擘大眼讲大话 in English？ 最近咧有听众咧就电邮问萧叔叔。我哋当然有无数嘅 expressions 系 about lying， an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expressions we can use is to lie through one's teeth。即係咧喺啲牙罅之間咧，係攝出一啲大話，咁咧就係類似咧我哋擘大眼講大話咁嘅意思啦。俾個例子大家 ，He was lying through his teeth。咁咧個意思就係、是，哇！呢、這個人擘大眼講大話咁樣。如果我哋需要一個名詞咧，我哋可以話 That's an outright lie。O U T R I G H T， an outright 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话，就是 outright li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咧就访问咗医管局员工阵线嘅主席啦，咁佢哋认为咧，啊，而家就即将举行嘅普及嘅社区检测咧个风险太高。好啦，电话里边而家有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嘅，卢重茂你好啊， 系你好， 系嗱，嚟紧嘅社区检测啦，你点样衡量咩叫成功咧？ 我觉得。社區檢測的目標就是將一些沒有症狀感染者去到找到出來，咁從而令到呢可以阻斷了在個社區裡面的一些不知名的一些感染的源頭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現在呢其實香港仍然有一些個案是即係唔知道個源頭喺哪裡繼續咁樣陸陸續續出現緊嘅。咁就算我哋去到控制到個疫情之下，到個數量一路係咁減少呢，其實咧就毫無疑問咧，從好多地方嘅經驗咧，即係包括咗中國內地嘅經驗，都係會發覺係有一啲呢啲咁嘅無症狀感染者喺度嘅。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比喻好似一場山火，我哋而家盡量去救熄佢啦。嗰、那個個火已經大火已經大部分控制咗。當我哋去到一個差唔多熄滅嘅階段咧，我哋就開始要睇睇有冇一啲死灰復燃嘅可能啊！呢個就係嗰啲喺灰燼入邊有冇一啲火頭咧，係會再引發第二次、第三次，即係正如我哋之前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出現。咁所以呢種嘅篩查，我覺得係絕對係有幫助嘅。 你覺得會即係根據以往嘅檢測嘅結果咧，會揾到幾多人啊？ 這個其實就是每個地區有不同啦。以香港來講，如果以譬如好像內地呢，最近的在深圳的一個個案啦，就是在一個深圳的市民去到陸豐發覺的。咁而呢個市民佢原來在深圳的一個超市，一個叫盒馬超市做的。咁深圳即刻呢就將這個病者佢嗰個區封閉去到隔離嗰啲人啦，佢哋做大規模嘅測試咧，亦都將盒馬呢個超市嘅唔單止嗰間店鋪，佢甚至將21間店鋪咧係關咗，就將佢所有嘅員工去做。結果咧，佢喺好短時間一個禮拜內做咗70多萬個核酸測試。咁咧就集中曬佢個工作地方同埋佢住嘅地方嗰啲高危人群啦。佢係總共揾到3個出嚟嘅。是無症狀感染者的。咁即係呢個咁嘅行動呢，就成功咁將一個合馬嘅嗰個感染者附近嘅呢啲無症狀感染者呢就揾到出嚟，就然後阻止佢繼續去到即係喺個傳播鏈嗰度啦。咁但係而家香港嚟講呢，其實我哋就唔係只有得一個嘅病例啦，我哋仍然都譬如好似昨日好似好啲啊，去返單位數。咁但係呢，我哋更加重要嘅呢就係以往嗰啲個案裏面有好多係無症狀嘅，其實佢哋仲有好多嘅不知名嘅一個源頭嘅。咁肯定呢就喺個社區入面呢仍然有好多呢啲無症狀。我嘅估計呢就嗰個比例呢肯定會比起深圳呢一個咁嘅案例呢係會多㗎啦。咁如果我哋能夠去到揾到，其實呢啲咁嘅火種咧，我用火種嚟做個比喻，呢啲無症狀感染者咧，其實唔好講話幾百個，就幾十個，甚至係幾個咧，其實係可以引起我哋嘅第四波、第五波嘅。 咁所以我成日都强调一样嘢，亦都喺内地好重视嘅，就係要清零。清零嘅意思呢，就好似我头先用个比喻救山火咁样。你唔係话救山火，救山火我哋从来唔会话救到啊仲有十棵树烧緊啫，咁啊差唔多啦，我哋可以收工，唔得㗎。你一定要连嗰十棵树都救熄埋，甚至将个山火啲树救熄晒之后咧，我哋要喺个灰烬入边揾下会唔会有死灰复燃嘅机会，继续去扑灭佢。 系啊，卢颂茂，我谂起个比喻啦，就系有好多人都会用一个比喻嘅，就系譬如你山火又好，或者漏水都好，咁你漏水啦，一天花漏水啦，你接晒啲水落嚟啦，嗬，咁唔好整到周地湿晒。咁但系个问题系，个山火嘅源头咧，可能有人仲喺度放紧山火，或者有啲外来嘅火种一路入紧嚟嘅。咁所以有好多人仍然话，我要封关或者系豁免嘅人咧，应该系再减少嘅。你点睇呢啲讲法？ 啊，呢个当然啦，喺嗰、那个机场啊，呢啲关口啊，任何呢啲同即系境外嘅又会有交接嘅咧，都要。即係把關把得好嘅，咁換個話講咧，即係一個最理想嘅防疫方法咧，就係、是、內部就清零，然後咧就個關口就做到滴水不漏。咁呢、這個我唔會否認咧，某一啲人嘅豁免咧係即係係需要嘅，但係豁免唔表示唔使呢啲人做核酸，豁免唔表示呢啲人可以隨意周圍去走。我哋以往做嘅。其實是做得不夠徹底，境外的人有一些我們當然是即是不可以入境啦，甚至是如果需要入境的，我們是需要在個檢疫的工作方面，檢疫是包括了不一定是完全的隔離的，你豁免了他定點隔離啫，但是你都要跟他測核酸的，他可能是他原本的地方測，他來到這裡亦都要測，在个有结果之前，呢啲人系唔应该俾佢随处走嘅。甚至譬如如果用深圳做一个例子咧，而家佢已经系因为香港嘅疫情啦，我哋都唔能够有豁免噶啦。咁就算嗰啲人嚟到呢度，佢攞住个核酸检测咧，唔表示佢唔需要隔离。佢嚟到深圳会再帮佢喺第一日做一次核酸，然后喺佢定点隔离之后咧，第三日、第七日、第十四日都做核酸噶。即呢種先至係做得徹底嘅，即係點解我哋需要做有呢個核酸測試嘅能力，提升呢個核酸測試嘅能力。咁就算唔係全民檢測咧，我哋對於呢啲咁嘅高危人士，對於呢啲可能需要豁免嘅人士，或者隔離嘅人士，我哋都要不斷咁去做核酸測試嘅。 咁喺 豁免嘅人咧，亦都唔應該俾佢隨意周圍走嘅。佢哋豁免個原因，佢就只可以去做嗰啲佢嘅工作。譬如而家我哋香港嘅貨車司機過境，咁呢個為咗保障香港嘅物資供應咧，內地係俾個豁免佢，但係佢哋每全部人都要做核酸，每72小時深圳會幫我哋喺呢度譬如深圳灣關口會做一次，而呢貨車司機咧，全部要根據佢嘅工作需要，去到嗰個工作地點完咗咧，就要離開嘅，就唔可以咧就去即係、就是、一啲社區入邊嘅。我哋以往香港出現咁多嘅爆發，就係入咗好多呢啲豁免咗，然後佢哋自己去唔同嘅酒店、唔同嘅飯店，甚至有啲酒吧。 咁你覺得而家豁免咗嘅呢一啲不同，即係成幾十種嘅人嘅群組咧，有冇需要再增加多啲佢哋留喺香港嘅一啲規定啊？或者係 絕對需要， 係邊一類型嘅要需要？ 嗱，舉例咧，即係有啲可以唔。豁免嘅，當然我都唔贊成豁免啦。但係有啲即係冇辦法避免嘅，例如為咗保障啲物資供應啊，譬如飛機車飛機師啊，呢啲咁嘅機組人員啊，或者啲船會員，佢哋嚟到肯定就要做核酸，而呢啲核酸咧要盡快出結果，亦都喺佢哋留香港嘅過程入邊，佢哋一定要內地用一個名詞叫閉環式嘅管理，就係佢哋去到邊咧。都要是用了一种隔离的政策的。他们只是纯粹是一个工作上的需要，他住的地方，他们要吃东西的地方是完全是只有那些人。 但是现在香港做不到的吗？ 做 一部分的。 去做我可以说是没有去做，甚至是有即是根本没有想过去这样做。很多这些即是豁免了的呢，他们由得他即是说你现在豁免这个隔离了，那你就你可以去住唔同嘅酒店， 甚至佢哋出去餐馆咧食。咁呢个而家已经系，我希望系收紧咗嘅。但系以后咧，我哋清零之后咧，一定要个喺呢个方面咧做得更加好。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嗰个有关全民嗰个普及检测咧。嗱，世界卫生组织都有专家话啦，就算你即系啲资源咧，应该用得其所。咁佢就即係有一個就係佢嘅講法都話，即係啲大規模嘅檢驗咧，其實係即係嘥錢同埋不切實際嘅。有個能力嘅話咧，應該集中去檢驗嗰啲緊密接觸者或者有啲症狀嘅人，咁樣可以做得更快咧，就能夠阻截嗰個病毒鏈啦。點睇世界衛生組織呢個講法？ 我同意，如果你个核酸测试系即系有个限制嘅咧，其实一定系由有症状嘅去到啲密切接触者，然后去到嗰啲高危人群吓，或者有啲某啲职业嘅嗰啲，然后其实最终咧就系会做一啲冇症状噶啦。咁你系做晒嗰啲先嘅，因为有个优先喺度嘅。咁但系而家咧毫无疑问，因为而家有国家嘅帮忙啦。咁佢个核酸测试系可以做到咁大规模嘅，其实我就已经假定啦，我哋而家嗰啲有症状嘅，我哋完全系做晒佢嘅核酸噶啦，我哋啲密切接触者做到噶啦，我哋啲高危人群已经做到噶啦，咁而家有能力嘅话，如果你问我做埋呢啲冇症状嘅好唔好咧？做全民嘅测试好唔好？我肯定系赞成噶。 但系会唔会咧？即系有咁嘅能力咧，系对嗰啲有症状或者紧密接触者，或者系高危嗰啲群组，譬如老人院啊，或者系司机啊等等，系不停重复咁做，可能仲有效果咧？ 嗰啲系要需要做噶，嗰啲都要定期去做噶。我嘅意思系做全民测试，唔表示其他嘅一啲高危人群咧就可以唔做啦咁嘅。咁只不過係如果你而家有能力嘅去做一個咁嘅全民測試咧，係會好嘅。其實我係覺得呢種咁樣嘅對於某一啲冇症狀嘅感染者啦，又特別係啲高危人士，俾到佢哋去到常規化去做啊。正如我哋而家啲貨車司機係72小時做一次嘅。我哋某一啲高危嘅人士咧，係定期要做嘅。咁呢個係需要嘅。咁啊，唔表示咧做完全民測試咧，我哋就全部停噶啦。其實我係期望咧，利用呢個全民測試呢個咁嘅一個機會啦，提升曬我哋嘅嗰個測試嘅能力。政府係可以利用而家呢個機制咧，去到常態化。俾到市民有機會咧，好容易去到有需要就做呢個測試。 好，明白，唔該曬盧寵茂，唔該曬。盧寵茂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張愛玲，華人現代女性小說家。佢出身名門，曾喺香港大學就讀。上海淪陷期間，陸續發表《傾城之戀》《心經》等等嘅小說，成為上海文壇嘅焦點。马鼎盛、马恩赐、文杰华一齐讲张爱玲奇人奇书。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对于嚟紧嘅普及检测啊，全民检测啦，所谓有啲咩意见咧？做唔做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啦。电话里边有谭先生，谭先生， 你好， 请讲。 阿欧生，你好， 你好。 咁嘅我本人咧，我就唔会去测试噶啦。点解咧？咁头先员工阵店嗰个主席都讲到明噶啦。你有三大疑虑，你政府你唔去释疑。你仲反而抹黑人哋，话人哋心肠唔好啊，捣乱分子啊咁样，咁系咪解决到问题咧？咁样，另外咧， 政府成日即系有啲人都讲法话做咗都冇坏嘅咁， 你做咗冇坏，但系人哋都讲明啦，你集中埋咁多人一齐去做呢个嘢，变咗我本来我冇事，我感染到咁点咧？ 但系隔得好开嘅，好似即系睇相咧，嗰啲位啊，隔得好开。 你始终你都系一个窠嚟啊嘛。 嗯。 同埋你人哋问你，你嗰啲抽气啊、抽风啊嗰啲、你无铃响我答复，又话真系得。你想人嚟去，你梗系话乜都话得噶。 喂，但系咁噶啦，即系阿谭生，我想问下，譬如我哋平时搭地铁咧都好逼人噶啦，咁如果喺个检测中心嗰度都隔到好远咁去抽，又好似都嗱，嗰啲人又唔系太高危，都系普通人嚟嘅啫，又唔系啲有症状嘅人嚟噶嘛，所以系咪唔使惊咧？ 咁我点解要咁样无端端换呢个冒呢个险咧？咁样，如果我搭地铁嗰啲就焗住要翻工咁解啫嘛，咁而家你。无端端又叫我走入去个咁多人嘅会堂嗰度嚟测试，咁另外一样嘢咧，好反感嘅，你就系中联办同埋港澳办咧，你咁紧张做咩？扑晒出嚟喺度闹，咁你系咪即系交唔够数，交唔到啲资料上去啊？你俾人有一种咁嘅印象啊？ 嗯，明白。好多谢谭生嘅意见啦。电话里边仲有郭女士，郭女士你好。郭女士，系郭女士，请讲，到你啦。 就咁样讲嘅，咁第一样嘢咧，我唔做咧，就我对呢个反恐嘅政权咧冇小心嘅啲个人资料。即系我举个例啦，莲花苑出咗事，就话唔再先用新落成嘅屋宇，结果进人穿咗延期入伙啦，跟住话交翻出嚟啦，结果又反口啦，又再延期啦，有三次系咪？咁所以呢个第一点，即系第二点咧。都是可能牽涉政治的，即如果我接受去測試呢，即我接受到他延期這個立法會選舉，但我是反對他延期的嘛。那第三樣東西呢，就是個信心問題了。接受訓練都不夠出入，哇，我見啲管咁長嘅類似來西鏡那些，即如果是袁國勇教授和何法能教授有參與呢，我排他那條隊啊，我有信心，我對這兩位專家，好似不是啦。再加上我想我葉德權呢，就有啲嘢都講得唔清楚，係錯啦，我想清楚。嗱，由第一波至第三波呢，本地嘅個案都係境外輸入嘅。即係佢話如果做咗呢個月全檢測呢，就唔使下下封關啊、封食肆啊等等。佢要唔知喺邊度攞到呢個證據係可以即係唔使下下封關啊，呢個係一個 好多谢黄小姐的意见啦。嗱，黄小姐刚才提到咧，就系负责成个检测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讲咧，就话加大检测量是为未来做好准备。咁可能以后都会再次做呢啲全民检测咧。有咩事上嚟咧，就唔使再靠封关或者关闭场所去控制疫情啊。咁呢个当然大家都好奇怪嘅，即系究竟系咪真系以后继续做咧，同埋系咪以后做全民检测就唔使封关咧？系咪咁嘅意思咧？另外黄小姐咧。黄小姐咧都刚才提过啦，就系话做检测嘅时候咧，就话有一啲嘅嘢伸到入个鼻度，伸到好长啦，好入咁样样啦。嗱，咁啊，政府咧就澄清咗噶啦，我哋可以再讲一讲，就系大家可能喺网上咧见到有啲图咧，就系话做嗰个鼻咽拭子嘅测试咧，嗰条棍咧就伸到入去个鼻咽度，真系伸到好入嘅。咁嗱，政府就澄清啦，就系而家讲紧嘅测试咧，攞取样本嗰个咧系叫做鼻腔嘅地方去攞嘅。鼻腔即系乜嘢咧？即系你个鼻哥窿里边咧，即系基本上。擺入去，擺隻手指入去都擺到嗰啲位啦，即係其實喺啲鼻腔就唔係鼻咽，即係話咧就唔需要插得好入嘅，咁大家就唔使咁擔心。呢、這個政府咧就呢兩日係澄清咗嘅。好，電話裏邊咧就有郭女士啊，郭女士你好，郭女士請講係。 我咧就聽日八點半去做噶啦。 嗯。 其實香港佢有呢一個檢測咧，我好開心。 嗯。 我淨係諗住。盡快去 book 咗去做，而之前咧，我亦都係聽過啊，要咩將嗰支嘢擺落個鼻度好深啊，我都驚，我就上 YouTube 嗰度睇過，人哋都係咁樣做，好簡單已經行翻出嚟嘅咯，我唔知點解香港嗰啲市民就諗到咁複雜，咁簡單嘅嘢就諗到咁複雜，最緊要自己去。清楚知道，唔知道就去查一下啲資料。人哋國內嗰啲市民做完就係咁樣出翻嚟就冇事。我唔明白點解頭先嗰個咩 医管局员工阵线系嘛？ 啊，对，医管局员工阵线，佢讲到咁多嘢，又乜嘢啊？补充啲口罩就得啦。大佬啊，而家唔系口罩嘅问题啊，而家系嗰啲有啲市民係可能佢有呢一個疫症，佢唔知喺身上，好似之前個家人咁。 有好多講法就係話，其實咧有好大機會咧，都有啲機會係你有啲病毒都測唔到噶嘛。 唉，咁係啊，如果你咁講，咁而家有得俾你測，咁你又唔去測，咁你講乜啫？有得測就去測咗先，就唔好搞咁多嘢，大家重心合力去做好咗呢一個檢測先。得咗出嚟嘅结果，咁之后咪睇下政府点咯，使唔使又话惊住会喺呢个检测里边染咗症咁啊点？你谂到咁多嘢，真系，我唔知你哋点啊，总唔知就大家合作去做好呢样嘢就得噶啦，其他啲政府搞掂。 多谢郭女士嘅意见啦，咁大家有啲乜嘢想继续倾嘅，打电话嚟1872311，系新闻过后之后，我哋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嗰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东区海底隧道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嘅快线有意外，咁啊较为挤塞嘅。而家东隧香港去九龙方向，港岛去九龙方向龙尾喺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照理工大学就比较多车啲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繁忙啊。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就近住黄大仙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股光荣控股、泰瑞国际控股、十方控股同埋圣马丁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5，瑞士法郎0.905，加元1.307，人民币6.84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港金报18,110，比上日收市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81美元，卖出1966.79美元。港汇指数104.8，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联合道桥面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老街桥面。就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联合道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亚街老街桥面。至于较早前喺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东隧九龙入口交通都系繁忙，龙尾汇景花园。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咧，而家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返沙田感受到联合道桥面快线嘅意外影响，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亚街老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返将军澳亦都系车多，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嘅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湾仔街市。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东军营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狮隧嘅九龙出口。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地开。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而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就去到近油麻地港铁站。

揾得多五個、十個、一百個、五百個，點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而嗰個分別咧，就係大家覺得嗰個代價要付出幾多咧？當呢個社會有呢一種嘅檢測能力嘅時候，應該點樣用係最有效率咧？呢、這個就係即係我諗，即係其實個關鍵嘅焦點咯。嚇、 嗱，當然係啦。咁但係即係好坦白講，大家同意好唔同意好？政府就拍咗棒噶啦，系嘛？听日都开始即系有呢个测检去做啦。咁如果我哋讲翻依家，喂，应该做唔应该做咁嗱？就算你拗赢咗，其实都仍然即系我暂时掌握嘅数字，好似五十松啲万就登记咗啦，系嘛？ 系啊，应该可能都差唔多有啲新数字嘅吓。每日呢个时候，政府都会有新数字。 即系我就算当佢唔增加都好啦。咁其实五啊几万都唔系一个即系细小嘅数目啦。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往后行嘅时候，亦都好明显睇到一样嘢，呢、這个唔系一个绝对喺科学层面上面嘅争拗嚟嘅。即系如果系绝对喺科学层面上面争拗，医学界嘅朋友啊，医护界嘅朋友就唔会有两个好自然不同嘅立场啦。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即系两个焦点啦。第一就系自己嘅健康，第二就是全民嘅健康，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讲全民嘅健康嘅角度嚟讲，而家睇翻就系政府就决定咗做噶啦。咁哦，如果喺某啲嘅事情上面，我哋觉得诶、真系会啊，会唔会有即系对我个人？嘅健康有影響，或者對個社區整體嘅健康有影響啦。咁依度咧對社區整體嗰方面咧，尤其是選點啊嗰方面嚟講咧，我仍然都有一句咧，即係政府無論係解釋咗一百次又好，二百次又好，佢都冇辦法喺個位置上面，佢都要不厭其煩咧，都繼續要去解釋去推動。 係啦，喺選址方面咧，嗱，而家有超過140個。檢測中心啦，咁大部分嘅檢測中心咧，都係一啲體育館啊、社區中心啊，咁但係咧就係有一啲咁嘅社區中心咧，其實佢嘅選擇嘅位置咧，附近就好接近民居嘅，而有一部分咧，係喺啲譬如展覽中心裏邊啊，又或者係一啲大型嘅商場裏邊嘅其中一層啊，又或者係喺一啲運動場裏邊嘅，或者係一啲大型嘅表演場地嘅同一。等樓嚟嘅其實係，咁、個結果咧就係有唔少市民就會擔心，咁究竟而家個情況係點咧？咁究竟嗰個安全嘅設施係咪足夠咧？咁嗱，政府就三番四次喺度講噶啦，就係佢哋會保證咧嗰個通風係足夠嘅，咁而且咧就係、因為已經安排咗不同嘅市民咧，佢哋係喺唔同嘅時間。去接受檢測啦，所以基本上咧就希望唔會話有好多人排隊嘅，所以就唔會太逼嘅。咁所以周圍嘅市民咧就或者居民咧就冇理由會覺得係擔心嘅。咁呢個係即係政府一路嘅講法啦。 咁嗱，即係其實之前咧聽到你講啦，如果純粹講客觀個環境嘅狀況嚟講，其實。喺個社區裏面，無論我哋去街市又好，去食肆又好，或者甚至尤其是喺交通工具裏面又好，那個環境咧，其實感染嘅風險或者交叉感染嘅風險咧，可能都相當高，係嘛？係咁、所以即係翻嚟咧，我覺得主要都係即係大家嘅信心嘅問題啦，同埋就喂依樣嘢唔喺我嗰度。是不是会好啲咧？咁嗱，即系因为我始终是做规划出身，成日都有个所谓叫邻避效应呢个问题。咁所以嗱，呢个情况即系明白你明白嘅。咁但系喺呢啲选点上边，即系尤其是有几个比较可能争议比较大嘅选点咁，仍然有嗰句啦，即系政府决定咗啦。咁但系会唔会喺一啲嘅具体嘅处理嘅问题上边或者设计上边咧，再多解释？ 系啊，因为嗱喺即系我哋自己，譬如屋企附近冇呢啲选点，咁可能我就都唔系咁关心啦。咁但系又要谂下咧，就系如果你住嗰等楼吓楼下将会有每日几千人咧。就可能佢哋都會比較擔心自己有事嘅人咧，就去做檢測嘅時候咧，咁可能又有好唔同嘅睇法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麥花臣匯居民代表傅太嘅，傅太你好啊， 傅太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啊，嗱， 麥花臣你好，聽唔聽到啊？ 聽到啦，我哋知道就喺麥花臣場館咧，就係一個肺炎嘅檢測中心啦。嗱，其實嗰個場館個設計幾得意嘅，因為 同一等楼基本上是同一个等楼啦，上面就是民居嚟嘅。嗱，你就住喺嗰度啦。咁嗱，我都知道有啲即系你哋嘅居民咧，都会几担心诶麦花臣嘅选址啊。你哋而家系做紧啲乜嘢？ 其实首先我哋系经过传媒啦，先至我哋知道麦花臣作为一个选址嘅。咁当我哋知道选址嘅时候，已经系非常之担心啦，亦都系非常之唔明白点解政府会用我哋呢度作为一个选址嘅。因为我哋虽然佢系喺游协嗰、那个政府机构嗰度，但系我哋系同一等大厦行使咁大厦公契嘅。咁当佢要征询呢个游协做一个选址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好意外地，点解本身我系委员会其中一位委员嚟嘅，连我哋委员都冇人收到信息话啊佢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咁所以我哋当时其实好意外嘅。 即系我想问一下你哋，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哋即系成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咪即系理应系包埋嗰个表演场地定系点样样啊？定系游乐场协会系有份定系点啊？ 系啦，游乐场协会系有份，因为我哋系我哋冇立案法团，咁喺大厦公契嘅时候咧，我哋当初就成立咗委员会去管理共同一个地方嘅。咁游协嗰边咧，其实佢哋有四席，我哋住宅部分咧就有三席，咁就共同管理一个地方。咁当我哋知道呢件事嘅时候，我哋都有问过点解啊，系咪应该要咨询一下我哋咧？虽然佢个票数系多啲。咁呢、這个因为牵涉到法律一啲程序，我哋都唔识啦。咁当其实我哋都只係紧张我哋居民嘅人身安全啦，因为我哋好清楚明白住喺度佢直情喺我哋楼下，亦都係有啲common facility 係共用嘅。 例如系乜嘢 啊？例如其实专家嗰日都有嚟过睇过视察我哋一啲公共嘅渠口或者粪渠嘅连接口其实是一齐嘅，咁仲有一啲系啦，仲有一啲可能佢话某啲地方咧有唔系连接，但系问题系其实你都明白到有啲结构上可能邻近一个同CGA 咁近，其实 CGA 嗰、那个即系电竞中心啦，所以电竞中心同佢咧好邻近噶嘛，直情系同一栋嘅。咁嗰日我哋其实礼拜四知道我哋开咗个会嘅时候，电竞中心都有同我哋提及过，其实佢嗰啲渠口咧已经系发现可能有水气排气口有水渍嘅出现，咁其实已经系有一个叫做建筑上可能有啲漏洞，而政府冇发现。咁我哋可征询咗其他意见嘅时候，我哋觉得佢点解佢哋会选用我哋呢个地方，我哋真係好唔明白嘅。咁亦都係强烈地觉得恐慌啦，因为哇条渠口有连接，即係点解会咁样嘅呢？我哋唔想居民即係会经历一个压力啊，喺一个精神上嘅压力，会觉得成日都认住会唔会用。咁后屘佢哋都同我哋解释咗唔会用。但系 唔会用乜嘢啊？ 佢唔会用个洗手间， 哦， 系啦，咁里边咧就冇任何即系清洁嘅所谓洗手间啊，或者去水啊用水或者洗手间，佢哋就话唔会用噶啦咁。咁呢个暂时我哋都系呢个传疑啦，因为我哋确保唔到呢样嘢噶嘛。 即系听。 是 即是听到你讲，其实你们已经同有关的方面呢是有个沟通喺度，亦都佢哋是就住你们一系列的关注啊问题，佢哋解释过的，是吗？不过你们仍然存在个担心或者是有个信心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佢哋没有任何解释过的，只不过呢我们当初问佢，佢就只是跟我们讲话佢哋可以做到这样。冇正面咁樣回覆我哋話佢哋唔用乜嘢唔用乜嘢，即直至到今時今刻佢都冇正面同我哋講話要唔會用邊度邊度咁樣去做，只係佢有經過個管理處喺啲 WhatsApp 度字句度同我哋講話可能呢個唔用呢、這個唔用咁樣樣咯。 嗯， 咁成個流程其實係相關嘅機構有冇同你哋即係由頭到尾解釋過一次呢？ 冇。整个流程我们业主楼上住宅部分啦我们是完全没有理解，他们完全没有跟我们解释过个流程的。 我想知你你哋住宅嗰个出入口同嗰个翻省球场或者个表演场地嘅出入口系咪分得好开噶？ 其实唔系，佢同一等大厦里边咧，我哋只系相距几十米到嘅咋， 十米 即系几米嘅。佢系啊，因为佢喺角落头位上去嘅。熟悉文化省场馆或者有喺报章上见过场馆啦。咁我系正面门口，其实佢系角落头个位置咧，系对住全章居角落头位置，已经系佢哋嘅入口。其实我哋栋大厦，直至到我今朝早出门上班嘅时候咧，已经有人误会咗我哋大厦门口系一个检测中心嘅门口嚟嘅。咁所以我哋嘅前线啦，即系嗰啲security 嗰啲咧，好会好 concern 啊，点解佢哋会入嚟？我哋都会叫管理处做咗一啲准备，睇下点样可以去防止会有更多人误会咗我哋嗰个门口。 明白。我有一次我好耐之前，即系都一两年前去过新，即系改建咗嘅一个麦花臣球场啦，亦都系一个表演场地，都几有趣嘅，因为嗰个场地系真系喺个体育馆上面就系住宅嚟嘅，咁有阵时下边开紧演唱会啊，咁上面就系住宅嚟嘅。咁但系阿傅太啊，我都有啲，即我谂有好多人都会奇怪嘅，或者唔明白嘅就系、是、嗱，其实咧去检测嗰啲人咧，理论上都系冇乜病征嘅，有病征一早自己走咗去医院啦，都系可能大家喺每日喺你行出旺角，成条街都系人啦，咁唔使惊咁。点睇呢种讲法呢？ 其实我都即系想回应政府呢一点嘅，点可能系与街上嗰啲公众地方风险一样呢？第一，你就算你唔系一个高风险嘅人士，你都系已经系怀疑自己，或者系觉得自己系一啲属于有个高风险，你先至去检测噶嘛。咁如果你唔会系怀疑自己都会有呢样嘢，咁你有乜嘢即系嗰个有咩动力令到你去做一个检测呢？咁仲有就是其实就呢段时间啦，麦花臣场馆已经是我都知道已经是 book 完线，即是 book 晒啦嗰啲地方，即是嗰个时段。咁其实政府所讲嘅即是好似行落街嘅地方咁，咁我可以实质上以我作为一个居民身份咁去讲啦。我选择呢一度嘅时候呢，其实佢虽然系一个旺角地方，但系佢都唔算系一个高流量嘅地方嚟嘅，而喺平日嘅时候咧，我落街可能我每一日撞到嘅人数可能二十个人左右，少嘅时候就正如今朝早一啲呢个叫 PC 神嘅时候咧，都唔多过十个咯。 明白，即系你哋嗰边系近啲何文田嗰边噶嘛吓？ 系啦，我哋系近 你哋喺火车轨隔篱啦，系嘛吓？ 系啦，我哋系演报房街出入经过我哋嗰度嘅咧，其实你除非系真系嗰一排嘅住户会系上火车站或者系双轮嘅住户会系咧，其实唔系太多人会咁样去经过我哋嗰个门口。咁其实我都想讲，我每一日撞到都唔够十二十几来回，可能翻工放工，我只会喺呢个旺角中心，即系旺角嗰、那个中间的位置撞得多人，咁佢而家讲话我落街好似公众地方咁，我当初我选址呢度嘅时候，我就系确保我自己落街唔会系好似旺角正中心咁样样，咁所以我好唔明白点解佢用咩理据去觉得我哋嗰一度你系落街嘅低风险地方咯。而另外咧，麦花臣嗰个位置咧，其实有嚟到嗰支啦，佢喺奶路臣街嗰条出入嘅，嗰、那个地方嘅位置通道系非常之窄嘅。因为它里面呢左右两边，你不要说过对面马路过去场馆都好，那条通道呢可能得两米，或者甚至乎呢有一道呢在球场那个位置呢是缩窄到可能得米几这样过人的。那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它可以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合适的距离去减低我们的风险，而且那个位置还要是我们经常会出入的地方咯。 但是傅太，因为其实好得意，个社会上边有好多唔同嘅判断，有啲专家甚至讲，做完一大轮嘢，可能都揾得十个、八个、几十个人出嚟嘅啫。其实即系根本咧，预期咧，去检测嘅人咧，其实好绝大部分都唔会系即系带菌者。嗱，同样嚟讲喺个成个社区里面，因为唔系净系徘徊在你哋住宅的大门噶嘛，你行出街去搭交通工具，中间 会遇到好多好多嘅即系人噶嘛。你其实喺旺角区嚟讲，呢啲嘅社区嗰个感染系咪如果通过一次咁嘅检测，帮助整体社会揾到多啲隐性嘅带菌者出嚟？都唔係一定壞事咧，咁當然喺你哋嘅角度嚟講就話，你帶曬嚟我哋屋企門口喎，咁樣，就算一個都係風險啦，咁樣，啊，即係依個係即係當然明白啦，咁但係喺個成個社會嘅角度嚟講，如果我唔用依個位置，你哋有冇諗過話，喂，其實邊度都得啊，咁樣嚇，即係都有咁嘅選擇啊，唔需要用你哋嗰個即係麥花臣嗰個位咧？ 其实我哋都有同嗰边讲过，其实花园街市政嗰度都可以用，仲有可以用九龙同书馆嘅。咁但系我哋唔系话反对政府做一个全民检测定系乜嘢，我哋只不过系觉得你选呢笪地方嘅时候，系唔系有征询过我哋业主嗰个意见咧？即系因为我哋系好特别嘅，第一我哋系行使大厦公契，我哋唔系话你就咁样挤游乐场协会属于一个真系佢完全私人擁有嘅，咁因為呢部分咧，我哋早前咧都應該係要徵詢少少法律意見啦，因為我始終都唔係專業人士啦，係咪？但係就我當初選擇會去買呢度嘅時候，我都係想擁有一個舒適嘅環境。咁但係而家疫情大家都唔想嘅，但係問題係佢而家就呢件事第一步，佢令到我哋增加咗個精神壓力啊！學你話齋，哪怕一個。即系呢一个系唔系我哋为咗我哋自己而去否决政府做呢样嘢咧？咁我觉得我唔可以用个人意见去代表呢样嘢，但系由佢选址第一步嘅时候，佢都应该要通知我哋，或者俾我哋一啲资讯，问下我哋有冇一啲嘢令到我哋好紧张？ 富太啊，咁嗱，你哋本来话谂住我嚟去申请禁制令啊，咁啊而家唔够时间啦，亦都冇专家可以代表你哋啦。而家就话谂住同游乐场协会俾封律师信去，咁想点咧？ 其实我哋律师信喺早即系十二点钟嗰段时间，其实我已经出咗噶啦。因为我哋住户咧都有好多唔明白嘅问题，咁我哋都会想经过一啲专业人士帮我哋咧，同游乐场协会嗰度咧，俾一个答复我哋嘅。 好， 咁但系游乐场协会嗰度就系因为之前佢就系乜都冇讲过，直至呢一刻都冇话好实际咁样同我哋讲，即系经佢哋把即系佢哋个部门同我哋解释咯。 好，唔该晒你，富太，麦花臣会居民代表。而家麦花臣呢个点咧，好受欢迎嘅，头四日已经额满晒啦。 通工具罪成，法官将案押后到下月16号，索取劳役中心同教导所中心报告再量刑。法官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同通讯记录，证实被告系当日嘅司机，负责接载两名手持刀棍冲入餐厅嘅男子。并有串谋同意图伤害岑子杰。至于涉案另一名29岁被告，早前承认控罪，还押候判。案中两名施袭者至今仍然在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雷暴正系影响该区。本港方面，新界部分地区下昼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喺下昼4点，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210公里。而流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到34度，吹起微至到和缓西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有两宗意外事故咧，同大家报告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联合道嘅快线咧有意外嘅，塞到亚街老街啊。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联合道快线有意外，塞到亚街老街。另外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桥支路嘅慢线咧有意外，塞到去金竹角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丁九桥支路嘅慢线有意外，塞到去金竹角。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都繁忙的龙尾近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跃道，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在隧道入口范围都是多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非常多车的。九龙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至到龙翔苑段比较挤塞的。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那段就较为挤塞。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亦都是多车的。咁龙尾就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蝴蝶谷。观塘那边，现在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是多车。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在彩虹村，西行去龙翔道的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咁至于新界，现时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的。咁啊，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底去深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出口去大围，粉岭百和路逢迎仙馆去上水，同埋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拿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新阵势现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广东广西同大家提早走入知识领域。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那些年那些事，继续用音乐沉淀每日烦扰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 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在直播室裡面的是林小魯。我們剛才就跟一位在墨花神會怎麼讀的呢這個字，墨花神會，墨花神會的居民傾過啦，咁佢哋就因為喺佢哋樓下嘅麥花臣球場就會成為檢測中心之一，咁佢哋就擔心咧，因為個球場即係嗰個球場或者表演場地啦，同嗰個住宅咧係用同一條渠嘅，嚇咁佢哋擔心嗰啲通氣嘅問題啦，同埋通氣嗰個出口咧就好近民居嘅，呢個都係令到佢哋擔心嘅原因之一啦。咁但係事實就已經既定咗啦，嚇聽日就開始檢測噶啦。 我谂即系任何人咧，即系对于唔同嘅社会服务设施有担心咧，其实好正常嘅。不过就一去到逢亲，我哋做一啲社会服务设施嘅所谓布置，点样分配啲位置啊，成嘅时候咧，有时咧就真系好难避免到呢啲咁嘅矛盾。即系最多都系能够尽力去解释，因为我好记得喺80年代。嘅時候咧，即係好出名嘅個案例，麗晶花園做個中途宿舍咁，咁你產生好多依啲咁嘅即係地區上邊嘅矛盾。咁如果你話針對疫情，我要揀一啲，又要就方便居民，因為你去到武雷宮咁遠，大家喂我要搭個幾鐘頭車先去到，又搞唔掂係嘛？咁又要方便居民，而嗰個方便之餘咧，佢可能嗰個分佈點咧又要相對平均咁。咁嘅時候咧， 又要找回一些、可以動用到的一些的所謂的社會設施出來。咁啊，考慮到幾點嘅時候咧，可能個選擇未必咁多。咁但係當然咧，我哋唔知道成個嗰個設計過程、考慮過程係點樣啦。咁但係即係從個即係推動依啲咁嘅，尤其是有緊急性嘅一啲嘅即係分配嚟講咧，就唔係易事。但係即係仍然係嗰句，即係真係要不斷解釋。 係啊，剛才喺麥花臣會嘅居民阿傅太話咧，就即係政府就冇諮詢過佢哋啦，冇問過佢哋啦。咁但係。即喺呢幾個月，大家都發覺噶啦，即係正如港澳辦嘅聲明裏面都講啦，抗疫如救火，咁好多時要好多嘢緊住急住去做咧，就似乎都唔會有時間去諮詢居民嘅意見。但係即係諗翻麥花臣會或者麥花臣球場嗰個環境咧，我諗即係居民都會擔心嘅就係以前譬如一有大賽或者有一啲演唱會咧。嗰度係可以裝到成2000人咁喺佢哋嘅大廈周圍，有陣時即係積住好大班人嘅。咁不過政府就話而家係分開七日嚇，慢慢嚟咁啊，然之後分曬時間嘅，應該就唔會話積住一大班人咧喺出邊等候檢測嘅嚇。 即係我諗起碼依個安排上邊咧，即係做到一定嘅分流嘅效果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從居民嘅角度，當講少咁講即係。都講到明係旺角啦，咁當然真係遊人如織係嘛，即係啊！但係如果你話哦，擔心係咪真係咁多嚟親個個都中嘅咧？咁樣咁我又即係覺得依個機會係好細嘅。 嗱，根據以往即係呢個幾月以嚟咧，政府同一啲比較低風險群組做嘅一啲即係。檢測咧，大概咧10000人揾到兩個到，嗱呢啲比較相對地低風險群組嘅，即係冇乜原因要你做而做咗嗰啲人啦，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就係10000人，如果有兩個係陽性嘅話咧，咁出嚟嗰個真係陽性，因為就算俾你揾到，你又冇病徵嘅話，嗰個傳染力都係低啲嘅，相信嚇，咁所以個風險照計就唔係會十分大，咁但係。讲嚟讲去都系嗰句啦，就系如果真系有好多人喺成千几千人喺你屋企楼下出现，你都会有啲担心，又系正常嘅。嗱，有关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到而家吓下昼6点就有55万多人系透过网上预约。55万呢个数字点睇咧，林小老？ 即系如果我哋讲紧个两个礼拜前喺坊间传嘅话，喂，我目标要。500万人，後屘又調到300万，後屘即係政府都話：， 唔講啦， 唔講啦咁樣。咁嘅時候咧，嗱，55万人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咁但係對於總即係要真係希望可以做到越即係所謂全民檢測嘅效果嚟講，當然仲有一段距離啦。咁樣嚇，即係我自己睇咧，就係、是、如果喺依7日之內，你即係做到接近80000個案例嘅話，其實。作為成個社會去嘗試去做呢樣嘢一個學習過程咧，政府亦都即係需要去通過一個咁嘅模式咧，去真係充分去掌握嗰個流程嗰、那個處理。將來嘅事大家都唔知道，但如果呢個學習過程我哋永遠進展唔到嘅話咧，好坦白講，因為我從來都唔相信咧，面對一個咁嘅疫情咧。是可以單一的手段呢就可以處理得到。咁我覺得某種形式的普及檢測甚至是持續的檢測呢其實都是需要。咁即管大家借呢個機會去多了解多習慣。 只不過就是如果話到時可能得100几万或者甚至100万到的話呢這個數字就代表住原本用返盧寵茂的講法就是你山火燒完啦你要撲熄返啲星星之火唔可以俾佢再大火嘅時候呢如果得1/7或者得1/5嘅人做咗檢測呢你只係揾到1/7或者1/5嘅呢啲未熄嘅火種啦咁其實嗰個作用又唔係好大嘅。咁所以政府一路都係呼籲大家係多啲人去做。咁电话里边有袁先生啊，各位有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噶。袁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咁我想讲几个，我觉得依家社会上嘅讨论咧，其实咧有啲即系太过即系意气浓事，即系唔系去即系去好数学化，即系科学化咁去了解一件事。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啦，我自己都唔系一个专家。但系譬如依家你当依家社区上，我就当有70个即系隐形传播者咁样。咁其實我哋喺每一個檢測中心嗰度， 遇到佢嘅機率本身係好低嘅，即係依家你今日佢最新個案係有十零個咁樣，你當有 九個今日 當七十，係啦，你當七十個有隱形傳播者，已經係即係我哋已經係一個即係好即係鼓賴咗啦，已經係。咁又咁多個地區中心，咁都係去檢測，你遇到佢機率已經係我哋叫先驗機率已經係好低嘅啦，已經係。再加上你喺今日情況底下，其實大家有做隔離措施啊，有戴口罩。你俾嗰啲人惹到嘅話咧，機率亦都係好低。但我就感覺到咧，社會上好多人都話擔心喺呢個情況俾人哋感染到。咁我就大膽啲假設啦，真係有人喺呢個情況俾人感染到。咁但係我哋要睇所有措施都係要睇 risk and benefit 嘅，即係睇一個風險同埋嗰個利益。如果你假設我哋一開始假設有七十個隱形傳播鏈，我哋當有七分之一嘅香港人去做，咁啊理論上會揾到十個咯。簡單啲咪揾到十個咯。 嗯。 咁但係喺呢個情況咧，我哋新增咗嗰個感染人數係幾多咧？即係如果咁嘅計算，其實你可以有啲專家計一計。但係如果我就咁好粗疏咁計，咁咪一兩個咯。咁你十個點都係大過一兩個。咁我唔係咯，呢個數好細嘅啫。咁但係我哋要明白，我哋個模型，即係呢個模型係好似山火咁樣，我會燒開佢。你要捉到十個，增加一個，咁其實成個系統都係有益嘅就件事。咁但係當然頭先專家咁講啦，其實係啱嘅。即係如果一開始嗰、那個即係嗰個最終嗰個檢驗嘅數字低嘅話咧，其實係嗰個成效會係差好多嘅。即係你五成人同四成人咧，比較起三成人同兩成人咧，前者嗰個威力係檢測威力係強好多。我覺得社會上好似大偏咗啲。咁另外一樣，我就想講好多人都係。淨係諗自己啊！即係佢哋冇諗過，其實呢啲防疫工作咧，其實同打疫苗係一樣噶嘛。其實係一個囚犯困局嚟嘅，即係你唔可以將自己嗰個利益考慮等同於成個整體香港嘅利益考慮係唔同嘅，因為係一個囚犯困局嚟噶嘛。我好易明嘅，其實我可能但係可能我覺得我到依家都感覺唔到社區會上有人咁樣講呢個講法。 即係其實大家合作咧，就對大家都有好處，但係咧就是、如果你諗自己嘅話咧，就大家都冇好處嘅。咁但係因為正常情況，大家諗自己嚇。 係啦，因為大家諗住佢都打疫苗啫嘛，最理想咪人人都打啦，全香港七百萬都打，就我一個人唔打，咁咪最理想咯。我唔需要剔嗰個疫苗。 因為我諗疫苗唔同嘅就係打疫苗咧，嗰個效益咧就似乎大過而家你走去做一個檢測，應該就係咁計。 冇錯冇錯，其實你可以咁樣講，梗係啦，梗係，但係嗰個模型係一樣噶嘛， 係 個模型係一樣，即係都係一個囚犯困局嚟嘅，都係個囚犯。 好多謝袁生嘅意見啊！ 即係有時面對呢啲問題咧，我自己都會諗嘅就係，究竟即係我哋社會整體又好，政府又好，其實臨尾都會面對。我做完曬一個咁嘅檢測嘅計劃之後，究竟我哋係想揾到多啲嘅病例出嚟啊，因為想揾唔到咧？其實係嘛？即係理論上應該揾唔到好啊，咁但係可能一個都揾唔到咧。有好大反響嘅，又話：哎，你嘥資源啊，成啊咁樣。咁但係揾到好多嘅時候咧，大家又會好驚啦。如果你喺下一浸嘅時候咧，可能即係我哋頭先講緊一啲比較高，即係大家比較擔心嘅居民比較擔心嘅點嘅時候，佢個反抗會好大都唔定。 同埋你如果真係揾到好多，譬如話做咗一百萬人，揾到五百個嘅咁即係代表仲有三千幾個喺出邊，係未揾到嘅喎。咁又係另一個問題。 文化科技，乜可以捞得埋嘅咩？ 我系米克，问你哋个问题啊！如果冇咗录音设备嘅发明，我哋又点可能有有声电影嘅创作？如果冇艺术嘅追求，我哋又有冇咁多颜料嘅配方呢？其实文化同科技从来唔系两回事。 全新深夜节目，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每日清晨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卿同钟志光、崔雪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系8月31日，亦都系旧年831太子站事件嘅一周年啦。大家仲记得旧年大约喺一个钟头之后咧，就系喺太子站发生警员冲入咗去站里边啦。咁当中大家见到啲画面啦，嗱，事源咧就系由两帮不同嘅政见嘅人开始有冲突啦。咁然之后咧，大家有少少嘅殴斗啦，跟住警察到场打人啦、拉人啦，画面上亦都见到咧，就系有一啲人咧喺地铁车厢里边跪地求饶啦。咁结果咧，有好多人被捕，而亦都有好长时间嘅传言，就系话里边有死人嘅。然之后警察咧系一路冇俾记者入场采访啦。而呢个谣言咧，直到今日都未有好好嘅。即係一個好清晰嘅答案嘅，咁但係咧，即係到而家雖然話有死人，但係亦都冇人能夠證實究竟死咗邊個嚇，姓甚名誰。但係肯定嘅就係裏邊有好多嘅傷者，亦都有人被控暴動罪。而有啲傷者咧，到咗今日咧，一年之後嘅整整一年之後嘅今日咧，仍然係唔能夠忘懷呢件事。電話裏邊有 Simon， 係831事件中嘅傷者。Simon 你好啊！ 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嗱？你当日咧，点解会喺太子站里边咧？当日你发生咗啲乜嘢事咧？你系点样被打到个头流晒血咧？吓， 当时大概10点几啦，咁我就搭紧观塘线往调景岭方向嘅列车翻屋企嘅。咁咧就喺首先喺旺角站开始先嘅，因为我旺角站转车啦。咁喺旺角站转车之后咧，我入咗嗰架列车咧，就有两个即系大家喺新闻片段都见到有两个阿叔啦。咁两个阿叔咧就同当时喺车里边有其他示威者，咁就有啲争执咁样嘅。咁然后咧就争执之后咧就有人喐手啦。咁就系嗰个阿叔咧就打个记者啦。咁呢啲系即系我亲眼见住嘅。咁然后咧就开始有啲推撞啦。系啦，咁去到即系个冲突就去到太子站，咁去到太子站月台咧，架车停低咗啦，开咗门啦，咁嗰个冲突就蔓延咗喺个月台度，嗰啲示威者咧就企咗喺个月台啦，然后嗰两个阿叔咧就企咗喺车厢里边啦，咁有一个阿叔就拎咗铁锤啦，咁就系一张好出名嘅相啦，系就佢挥动个铁锤啦，咁然后就越嚟越冲突越嚟越激烈啦，咁就有人喷灭火筒啊、掟杂物啊咁样，咁咧就我嗰阵时候就喺个月台上边咧，就因为我都知道其实都几危险啦，咁我都唔想同佢哋黐得太埋啦，咁我就出咗月台，咁突然间咧就有紧急广播啦，即系嗰个当当当嗰个广播啦，咁就话太子站要封站啦咁样，咁我嗰阵时候就。同全部一樣啦，咁都好驚啦，因為即係我哋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咁啱對面咧有架荃灣線往中環方向嘅列車咧係開住門嘅，咁就到咗站開門啦。咁就好多乘客咧，包括我咧，就入咗對面紅色線嗰個月台嗰、那個車廂裏邊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就喺我就擺咗個背囊喺張凳度，咁我就背向車門，因為嗰時執緊個背囊啦，啱啱推撞得太激烈，我驚有漏嘢咁樣啦。咁咧就突然間咧，後面咧就嚟咗一棍啦。咁、那個棍咧係我完全唔知道係警察喺度嘅。咁我純粹係即係我執緊嘢嘅時候，突然間中咗棍啦。咁、那個棍咧我就中咗下落去嗰個柱度。咁但係咧佢打第二棍，咁第二棍咧我就成個人撞咗埋喺埲牆度啦。我喺到嗰陣時候其實都係唔知道係警察嚟嘅，因為我係見唔到佢哋，我係背向佢哋嘅。咁到第三棍咧，我跌咗地下啦。咁我擰住面，我就見到係有大約10个着住黑色制服嘅速龙警员，咁点解我知系速龙呢？因为佢哋好标志性嘅黑超同埋全身黑色嘅制服啦，系啦，即系乜都有嘅，纯粹系冇 number 嘅啫。咁佢哋就打挥动紧警棍啦，然后周边人就好惊慌走避啦。咁我嗰阵时就发现咗我系人堆里边嘅最后一个人咯，因为我完全冇发现到佢哋嘅存在啦。咁所以佢哋啲棍系打晒我度嘅。咁系啦，咁我就中咗三棍之后就跌咗地下啦。咁我记得好清楚，我嗰阵时候咧系同嗰啲警察对望咗一眼。跟住之后佢哋系走咗咯，佢哋系冇制服到我咯。即系佢哋打完我三棍之后系出翻月台嘅，咁呢个都系大家喺新闻片段都见到。 你 系 有冇被捕噶？最后冇噶。 我最后系有被捕，但系唔系打我嗰啲警察被捕。 但系有冇告你任何嘢啊？ 我最后系冇被起诉嘅。咁所以成件事比较 tricky 嘅，就系点解我会被捕咧？就系因为嗰架车咧喐咗啦，咁即系佢成功闩咗门之后就喐咗啦，咁就去到油麻地站。 咁去到油麻地站之後呢，我就出咗嚟包扎咁樣啦。咁包扎嘅時候呢，有另一班嘅防暴警察呢就落咗月台。佢哋落咗月台嘅時候，佢原發生咩事㗎嘛。佢哋呢就見到我哋有幾個傷者係俾佢哋警察打傷呢，佢哋就同我哋係反囉。跟住之後就開始即係去我哋有救援到啦，咁就帶我哋走啦。咁有三個傷者係要上救護車嘅。嗰啲防暴警察就跟住我哋三個傷者上咗救護車啦。我記得好清楚一樣嘢呢，就係嗰陣時上咗救護車呢，佢哋啲警察呢互相仲話呢三個係咪反嚟㗎，跟住有個人話唔知囉。呢個我記得好清楚，因為佢哋自己個資訊都好混亂，因為佢哋係唔係經手於佢哋嘅，佢哋係唔係打我嗰個啦，佢哋唔係見到我，即係即使佢話我喺太子站有違法行為，佢哋都見唔到。 嗯， 地站見到我哋幾個受 係阿三文 就係 係你個電話有啲窒窒啦。我想問下嗱，嗰陣時你十七歲啦，即係一年前你十七歲都係讀緊中六係嘛？中五啦，考 DSE 啦， 中六係啦， 係啦。嗰成件事對你嘅生活啊各樣有咩影響？ 都大嘅，即係先唔好講刑事，即係我被拘捕之後係有個即係有個心結喺度，即係我係即係俾佢哋話罪犯咁樣啦，即係唔好講呢樣嘢啦。但係我受傷之後咧，因為我係頭中棍啦，咁係我見翻醫生嘅時候都係話其實我係有腦震盪嘅後遺症。咁正常嚟講，腦震盪後遺症咧可能最多兩三個月就會慢慢消失曬啦。咁但係我係去到而家呢一刻一年之後咧，我係未完全好翻嘅咯。我係 keep 住要食藥啦，同埋佢要即係有時會見醫生咁樣咯。我試過兩次去急症室咯，就是、因為我頭痛得好犀利啦。咁但我身邊又冇藥啦，咁我又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我就去急症室咯，去咗兩次。一次咧就係、是、考 DSE 第一科之前，一次就係放榜之前，就是、因為壓力大咧，再加上佢啲頭未好咧，所以就令到我好辛苦咯。 醫生點講係乜嘢事？ 佢哋話，因為我係有見公立醫院嘅醫生同埋有見私家醫生嘅，咁咧公立醫院嘅醫生咧純粹就，因為我嗰陣時係以為自己中肺炎，所以先去公立醫院啦。咁佢哋就話其實都冇乜事咁樣，即係純粹係可能係壓力問題啦。咁我再見翻私家醫生咧，佢就話，即係因為佢有 follow 我嘅 case 嘅，係律師安排嘅，咁佢就話其實係係真係腦震盪嘅後遺症啦，而係冇藥醫嘅咯。而我即係我係唔會完全根治到嘅，我係要靠心境開朗啊！如果我頭暈就要食藥啊，咁樣咯。 嗯，咁你都考到大學係咪啊？ 係啦，都就係因為好好彩啦，就係、是、因為即係佢冇太大影響到我嘅學業咯。即係呢個真係好好彩咯。即係我見有啲 case 係即係可能係即係中咗棍之後係直情考唔到 DSE 咁樣。咁但係好好彩係我係考到啦，而我係有。offer 噶咯，系入到大学噶咯。 系咁嗱，成件事而家谂翻起，有冇啲乜嘢系一直摆唔低嘅事嘅嘅？ 我其实系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系点解咯？点解佢哋要咁样做咯？点解佢哋要冲入月台打人咯？点解佢哋可以做完啲咁嘅事之后系冇人出嚟负责任噶咯？即系我因为我而家系有单民事诉讼嘅 case 啦，咁我哋就要去信去警务处嗰度去问佢哋，你哋有冇人知道我系有啲咩嘅资讯系关于我嘅，而佢哋又知道啊？跟住佢哋嘅结论系咧，佢哋系冇人认得我咯，佢哋话系冇一个当时执勤嘅警务人员系认得我咯，但系我系俾佢哋打咗三棍咯，系头破血流，但系佢哋话系冇人认得我，因为佢哋如果有人认咗嘅话，就要认责，就要孭责任噶啦嘛。佢哋就冇人出嚟認咯，咁就話冇人認到我個樣咯，咁所以係完全係好荒誕嘅成件事係，即係佢哋成個警察部隊冇人。 Simon 不如咁我哋不如新闻之后再倾多一阵啦。就系、是、你讲讲个民事诉讼咧，我谂都要即系讲翻完整啲你会而家做紧啲乜嘢啦吓。我哋不如新闻之后咧翻嚟倾多一阵啦。我哋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八三一太子站事件一周年，傍晚起有市民到港铁太子站外献花，他们不时高叫口号批评警方。晚上一七点，一批人在旺角警署对面的花旗银行柜员机聚集，大部分人身穿黑衫，防暴警员入银行驱散，又举起南旗警告在场人士违反限聚令。部分人被截查，警方之后拉起封锁线，要求所有记者退往对面行人路。 在旺角警署外，有人举起标语抗议，亦有人将鲜花转交在太子站出口的区议员。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一星期以来最少，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包括屯门医院一名怀孕39周的孕妇和一名住在荃湾的75岁男子。这名孕妇住在元朗大棠道大旗岭村，上星期五曾经到元朗容凤书母婴健康院进行产检，潜伏期多数在家。另外有10宗以下初步确诊，康智尼木樹宿舍再多名女院友確診，累計有12名院友和6名照顧員感染。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一日數字不代表疫情已經受控，他呼籲市民要長期和他人保持距離。另外，聯合醫院一名83歲女患者今早離世，累計有89名患者死亡。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将在9月23日起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程，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幼稚园高班学生率先复课，第二阶段即是其他年级可以在9月29日恢复面授课程，校方可以在9月16日起安排部分学生回校，最多占全校六分一学生，局方认为健康风险可以接受。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若复课后学校出现确诊个案，相信学校要停课做清洁，实际情况要同卫生防护中心商讨。至于小五情分试，杨润雄话，学校需要在10月20号前提交情分试成绩，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或跨境生较多，可以延至明年1月15号前提交最少一次情分试成绩。香港大学深圳医学院院长卢颂茂说，目前香港仍有源头不明的感染个案，就算疫情受控个案减少，但仍有可能有无病征人士。他以山火作比喻，说大部分山火已经救熄的时候，仍要了解有没有死灰复燃的机会，认为社区筛查绝对有帮助。他本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指出，最好的防疫方法是内部清零，将确诊数字变为零宗，同时关口要做到滴水不漏。他认为本港以往做得不够彻底，又说保障本港物资供应的人士获豁免隔离是有需要，但认为他们必须进行核酸检测并尽快得出结果，亦不容许他们到处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到3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就系、是屯門公路元朗方向，之前呢丁九橋支路嗰度呢曾經係有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場，不過呢都塞到去金竹角㗎。屯門公路元朗方向丁九橋支路曾經有意外事故，清咗場，不過都塞到去金竹角。另外呢就窩打老道天橋去沙田方向，喺聯合道橋面嘅快線呢頭先都發生過意外事故，啱啱收到消息呢清咗場，不過都係好擠塞啊，龍尾去到亞街老街㗎。受到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響，而家窩打老道天橋去沙田方向近住呢個聯合道橋面段一路去到亞街老街段呢都係車多行車緩慢，咁塞緊車嘅朋友呢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程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呢九龙入口都仲係多车嘅，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咁九龙区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现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带都仲係交通繁忙㗎，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嗰段呢都仲係比较挤塞嘅。 观塘道近住彩石里一段来往方向都是多车啦。西行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在启祥道，东行去油塘方向或者去观塘道方向啦，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美林村段仍然是车多。仲有呢就是呢个葵涌道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加里烟嗰段呢都是比较挤塞嘅。港岛嗰边呢就今晚有啲工程㗎喎、哦。香港仔隧道喺今晚十点去到听朝 早上嘅六点钟呢会有啲道路工程嘅。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收费广场段嘅中线会临时封闭。咁另外港湾呢个湾仔港湾径呢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凌晨一点去到清晨嘅五点钟。港湾径介乎菲林明道至港湾道一段都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出口去大围，粉岭百和路逢迎仙馆去上水，同埋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曾浩辉医生，为咗尽早揾出喺社区嘅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嘅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电脑 有 WiFi 都有， 我还上网交作功课添。 咪住先，唔系个个都有电脑噶，屋企冇，咁点算先 ？WiFi 唔够快，会唔会交唔切功课噶？ 仲有，非华语学生学中文难，上网学未难上加难。 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黄昏五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浩之、何立燕， 逆流教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刚才咧，我哋喺电话里边咧，同一位Simon 啊喺。傾過偈嘅，咁就係831事件裏面嘅傷者啦。咁舊年嘅今日咧，佢係讀中五升緊中六啦。咁而家就考咗大學噶啦。咁但係咧喺831事件當日佢發生嘅事咧，到而家都好難磨滅。Simon 喺度嘛 ？Simon 喺度喺度。 係剛才講到咧，你話有個民事訴訟啦，係想告打你啲警察嘅嘛，係嘛？ 係啦，主要都係希望可以揾出當時邊個襲擊我啦，然後向佢哋索償嘅。 嗯，咁但系嗱，当时你被打嘅时候系背对住呢啲速龙噶嘛，咁所以系冇人认到你，冇人认到啲警察，亦都冇片影到边个警察打噶嘛，系嘛？ 系啦，因为咁样嘅，因为大家喺即系对靶心嘅记忆就系有对情侣俾人打啦，咁嗰个位咧就系喺车厢嘅另一边嘅，咁因为近含有个画面，咁所以啲记者去晒嗰边影啦，咁、但系其实喺车即系嗰架列车嘅另一边咧，其实系有另一班嘅速龙警员系冲入车厢打人。咁但係好可惜呢，就因為前面太震撼啦，啲記者去曬前面。咁但係呢，另一邊係冇人影啦。咁所以我嗰個位置係我搵返好多嘅媒體嘅片段都係冇影到我嘅。 嗯，咁嗱，成件事呢831過咗一年啦，嗱当日呢就有啲傳聞話有人死咗，咁到今日呢其實都未有任何人舉出一啲好具體嘅證據啦。嗱，有關呢個傳聞呢，你自己點睇？ 我谂呢个打死人嘅传言喺当日之后已经不停传出啦，咁但系就好可惜地，我系冇办法去判定究竟有冇发生咁咩事嘅。原因就系因为当时我接受包扎咧喺个车厢度啦，咁然后我系完全唔知道月台太子站嘅月台系发生咩事嘅。咁喺即系当大家咩传言咩转移啲伤者嘅时候，嗰个时间咧我系应该系已经入咗医院噶啦。咁所以我都好想。 我都好想知道個真相啦。咁但係好可惜地咧，以我自己所知咧，我係唔清楚當時發生咩事嘅。 Simon 啊，你進入咗或者將會進入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啦，係嘛？你入大學咁，但係你自己除咗背負你八三一呢個經歷之外，成件事件有你自己見到嘅真相，亦都當中有好多嘅傳聞，亦有啲謠言係嘛？甚至即係今天係證實咗，起碼其中一個係謠言嚟嘅。咁呢一大堆事，從你嘅經歷出發，你往後走嘅時候，你走嘅路，你點樣去檢視呢樣嘢，或者你希望將來你嘅角色係乜嘢呢？ 我諗即係而家見到三一事件有好多嘅所謂傳言啦，有啲係真，有啲係假啦。個原因就係因為個政府唔肯公開，個政府唔肯同大家講當時到底喺裏面發生咗啲咩事，詳細嘅細節佢哋全部都係冇提到嘅。CCTV 片段咧，佢哋係唔肯公開嘅，好多嘅。大家的疑惑呢，其实都是源自于政府不肯公开，港铁不肯公开，警察不肯公开。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他们如果真的没有打死人，如果真的他们是堂堂正正的，那为什么不肯公开呢？如果他们公开到的话，就还到他们真相。那他们又服，我们又服，那这件事就完了。那但是问题是政府和个当权者成日都是用这样的手段去阻止香港人去接触真相。 嗱，Simon，嗱，依個取態我完全明白啊。咁但係，正如你自己件事件咁，你都揾得好辛苦，都冇人影到相。咁嗱，就單一咁嘅事件，你覺唔覺得即係喺政府嘅角度嚟講，你即係大家要求佢公開嘅嘢，可能佢真係冇嘅喎？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其實都有諗過嘅，尤其係咧，即係佢哋嘅辯解咧，就係話當時嘅嗰架列車上邊咧好舊啊，咁所以咧係冇 CCTV 片段嘅。咁佢哋用好多嘅講法咧，去嘗試去令到佢哋即係冇呢個咁嘅責任啦。咁但係其實我諗而家個最大個疑慮就係因為好多嘢個政府都係唔肯講噶啦，佢唔肯，即係就算佢有都冇都，佢應該講噶嘛，但係佢唔肯講啦，然後仲要俾人發現有好多嘅疑點嘅，咁先至令到成件事發酵啦。我作為八三一嘅當事人，我當然可以希望，即係我唔係仇視政府啦，咁但我希望，如果你想還你哋清白嘅話，咁點解唔可以公開一啲你所有嘅嘢咧？即係好多嘢係佢，即係例如我而家係民事訴訟緊啦，我問政府攞材料啦，攞文件啦，佢哋係百般推搪喎，佢哋係唔肯俾喎，咁我唔知道個原因係咩啦嚇。 嗯，明白，好，唔該曬 Simon。好，剛才係八三一事件傷者喺舊年嘅今日咧，係17歲，係準備升中六嘅，喺當時咧係被佢話係被。速龍咧係從後打個頭啦，咁結果個頭咧係縫咗14針嘅嚇。咁我諗即係阿 Simon 都提到就係其實事件一路發酵咧。嗱，我自己睇咧就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當時佢即係警察咧係完全擋曬啲記者喺出邊啦。基本上係冇記者可以入到去月台嗰幾層裏邊睇下。警察點做嘢嘅？咁結果就係傳聞咧，由嗰晚開始就一路傳出嚟，一路傳出嚟啦。啊，咁呢個就係其中係當時嘅其中一個。如果你話而家做翻，即係有咩辦法可以做翻好啲嘅？其實當時如果你俾記者入去，有幾個鏡頭對住啲警察，可能好好多。啊， 我自己即係睇翻過往嘅年多嘅時間咧，即係我真係好希望往後嘅日子，做到一樣嘢。其實依年多嘅時間，令到我哋社會整體都唔係單止市民或者一部分市民對政府嘅信任問題，市民唔同嘅群組之間嗰個互信嘅基礎係即係極度薄弱。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依、這個薄到冇得再薄嘅咁嘅基礎，會唔會係今天我哋即係可以重新上路？做一個反彈的點咧，重新建立一些基本的互信咧，嚇、即係無論以往發生了什麼事都好，我哋依家政府或者政府有關的部門，尤其是警方，是不是就住呢啲事件應該可以從一個比較開放合作的態度，盡量可以令到有關注的市民咧係唔好話得到大家想。要的答案啦，起碼能夠即係分享多啲嘅資料去做一個比較闊啲嘅判斷咧。 係咁，但係睇嚟就係政府仲未見到有呢、這個。 態度啦。有關係咪太子站打死人嘅呢種傳聞或者謠言都好啦。到而家咧，就我諗未有人揾到確切嘅證據，真係有死人啦。反而咧就係、是、當時咧係傳過有幾個人話死咗啦。咁但係咧嗱，喺一年嚟咧就有嗱近日嚟啊就有一位嘅當時嘅示威者咧就現身啦。咁佢咧就係、是、一度被稱為死咗嗰一位示威者，咁但係喺過去嘅差唔多成年裏面咧，佢冇出嚟澄清啦。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如果佢要澄清嘅話咧，係會因為佢本身又被告緊一啲罪名，又驚影響到屋企人，咁所以咧佢係冇出嚟澄清。但係咧近日咧佢接受幾間媒體嘅訪問咧，就澄清咧就係、是。之前在网络上面一个被传为死者的名字韩宝生就是他，这个就不是他的真名，而这一位的示威者呢就已经离开了香港了，那他是弃保潜逃离开了香港了，那他最近接受访问就说呢是他没死，那这个就是唯一，当然了那时还有几个名字的，那暫時都未有人找到任何的即其他的確鑿的證據有這樣的死人存在。而大家又可以留意呢，就是剛才林小老講到政府是不是可以做些事去即緩和現在的氣氛呢，或者是令到即一年前發生的事情可以有一些新的進展呢，看來呢政府就真的不覺得他有咁嘅態度喎。嗱，阿鄧炳強啦，即係警務處長咧，喺啱啱琴日播出嘅喺有線電視開電視啊嘅一個訪問裏邊咧，就提到啦，就係即係佢認為啦，即係嗰陣時啦，到而家咧都有咁多人咧係去反對警察啊，或者係唔滿意警察做嘅嘢咧，其中一個原因咧都係同即係背後咧有人想即係影響國家安全啊有關嘅，即係。包括咧就係831咧謠言有死人呢件事咧，咁根據鄧炳強嘅講法咧，佢都即係似乎冇準備去做任何嘢嘅嚇。 嗱，即係我一去翻政治層面咧，即係依家我哋出現嘅問題就係、是香港嘅社會其實你講教育水平啊、經濟水平都相當唔錯啦。 嗯， 但係整個社會當係情緒帶動嘅時候咧，我哋針對好多嘅議題咧，人咧竟然會係好多嘅本能嘅反射啊，或者係潛意識帶動咗個判斷。嗱，咁依個咧，我無論係咩顏色、乜嘢群體，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嚇。咁但係正正就係、是、我哋往前看嘅時候，究竟我哋？政治冇可能冇嘅，但系政治嘅角力都冇可能冇，但系我哋应该推动系良性互动咧，因为有啲恶性嘅互动咧咁啊，即系我头先所讲嘅恶性互动系咪已经去到一个位置？我哋真系低无可低啦。我哋系咪应该双方吓唔好理政府点做先？我哋就算系非建制或者个人嘅层面嚟讲，我哋去睇任何事件都应该。不要那么多的条件式的反射去即刻做个判断。这样这个我觉得其实跟疫情都有关的，即是心智健康问题来的。但是在这个这样的社会的低点来讲，我觉得真是当我阿 Q 又好什么都好，即这个低处我不希望是未算低，就是应该真的可以做一个反弹。尤其是未来一年的时间，因为又是无论我们怎么判断都好，就是没有了一个立法会选举这个大 的一个就是所谓尖锐点的时候，社会整体是不是双方面都应该去找一些重新启动对话了解，不要讲话疗伤先。但是起碼那個平台真的要做出來先。 但你看不看到的就是譬如說就算在全民檢測這件事上面見到很多指控對方政治化的爭論，其實已經是一種敵我矛盾來的了， 即係用共產黨嘅説話，係一種你死我活嘅敵我矛盾。點樣可以真係可以平心靜氣去冇情緒咁去討論件事咧？ 我諗無論邊方面都係人嚟嘅，但係即係我自己希望就係頂籠都係去到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呢個層面。而人民內部矛盾嘅時候，亦都我身邊另即係某啲朋友，亦都佢哋猛還猛，但係亦都要接受一樣嘢就係、是。尤其是針對有強烈反應的年輕人，大家都講：喂，那些都是我們的子女嚟嘅、啊，你不會趕得他們走嘅，冇得放棄嘅呢樣嘢。嚇、啊，最終嚟講，大家都是要坐低，亦都總有一天，無論我們是主動又好、被動又好、直接又好、間接又好，都是要交棒嘅、哦，係、嘛？咁我們不爭取呢段時間，大家去唔好話修補，去真係做到一個重新了解。嘅起步點嘅時候咧，往後嘅日子，我哋仲要面對世界嘅整體嘅國力嘅環境，點行啊條路？ 點行咧？咁最後唔夠十分鐘嘅節目時間啦，我哋就講下下一代啦。喺疫症之中咧，今日最新嘅教育局宣布就係會終於再一次分階段復課啦，就係咧9月23日啊，就係第一階段。咁就會中一、中五、中六同埋小一、小五、小六嘅咧嘅班咧，就會恢復面授課程啦。咁即係老師同埋學生再一次喺學校見面。咁到9月29日就第二階段，就係剛才所講其他年級，即係中二、中三、中四嗰啲年級咧，就恢復面授課程。好啦，再一次咧就係、是。喺翻學校面對面授課啦，咁但係事情又唔係咁簡單嘅。電話裏邊有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潘淑嫻啊，潘淑嫻你好啊， 你好， 係啊，嗱，有咗上個學期嘅經驗啦，係咪代表住即係老師有啲問題係懂得點樣解決咧？ 咁啊，嗱，新常態底下咧就會好多挑戰。咁事實上咧，就過幾個月咧都做咗一個網課與面授嗰個即係雙軌而行啦。咁而家翻學咧，應該個經驗多咗嘅。 係。咁但係嗱，見翻面咧，係咪都係要網課嘅喎？係嘛？ 就嗱，如果1、5、6進行緊面授，即係代表2、3、4係網課咯。係啦。 咁仲有好多問題，譬如話有啲喺跨境嘅學生啊，佢哋都。那個問題解不解決到呢？在嚟緊即將要開始翻面授課程之後， 我就聽局長講咧，其實咧只能夠暫時，因為兩地嘅檢測啊或各方面啦嚇、政策嘅問題咧，就好似高中咧就會容易啲，即係嗰啲跨境生嚇。咁而家政府應該都陸續安排緊嘅，咁都要視乎兩地嗰個嘅政策啊或者檢疫嘅情況咯嚇。 但是开返學当然是好事啦，但是那个疫情本身都仲是好相当反复。其实在你哋同政府嘅讨论嘅过程里面，大家有冇预计到就係话唔好话预计到预备咗，如果有突发嘅情况底下，究竟政府、學校同家庭、家长之间那个沟通会系点嘅呢？因为好多好细碎嘅问题，但对于一个家庭嚟讲可能好大嘅問題嘅咯， 你都講得啱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就我哋都試過噶啦，即係復咗課之後，咁因為疫情嘅反覆，跟住又停課，咁其實都喺上個學年都試過，所以其實我哋都有心理準備，但係總不能係永遠都唔開課㗎，咁我估可能即係政府都係覺得下旬係一個適合嘅時間啦，我諗嚇，咁我哋都有心理準備嘅，如果即係疫情再反覆。咁可能就可能又會再進行停課咁樣咯，又係做翻網課。 但呢個未必係全香港嘅，可能個別嘅學校忽然間有位同學或者一位老師受感染，或者一個家長又確診啦，咁即係呢啲咁嘅情景狀況，有冇傾過啊？到時應該係點樣處理？點樣做好個溝通工作㗎？ 有嘅。咁佢上學期嘅時候，上學年咧就係話，衞生防護中心啦，俾指引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業界同局長開會嘅時候咧，都話啊，可唔可以再多啲指引，同埋個步驟係點咧？啊，即密切接觸者係點咧？或者係如果真係有持份者確診啦，無論係學生或者係老師，咁我應該點做咧？咁其實我哋都係同各方傾緊，咁好似佢哋話都盡快會出一個指引俾學校咯。 咁至於網售嗰方面，你哋會唔會話預計其實已經差唔多，即係又係因為疫情反覆問題，隨時都變成一個常態化嘅，即係就算唔係全部網售都好啦，都已經大家係要習慣一定程度係即係網售噶啦。咁而相關嘅系列問題，其實你經驗上面都已經知道噶啦。依家有冇一啲比較即係相對完善嘅一啲嘅處理方法或者方案嘅？ 啊，你就問得好好啦。其實咧，即係坦白講咧，即係網貨就肯定就係冇面授咁理想同咁好噶啦。呢、這個教學法即係教學方法，但係喺冇辦法之中都要被逼係咁樣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啲老師都會再睇下可唔可以喺網課裏面做多啲互動啊。因為政府又俾咗指引，即係大概唔好多過25分鐘。咁可能啲時間都可能有，即係希望佢哋唔會影響細路仔啲眼睛啦。咁其實而家咧，老師就要即係各出奇謀啦，諗下點樣互動，點樣令到個網課有趣啊，最緊要學習有效咯。咁呢個我估累積到啲經驗咧，唔少學校咧都係繼續喺進步當中。 系啊，咁担唔担心咧？嗱，好多学校听日都开课啦，网课啦， 网络大失 窃，系啦，系咯，担唔担心真系网络？因为美国试过嘅就 系，系冇错， 系啦，十几万、几十万人一齐喺度视像会议， 系我哋都唔知啊，就睇下听日系点啦。不过都我相信好多学校都有即系 back up 嘅一个嘅做法嘅，譬如话可能会唔会利用 YouTube 啊各方面，即系其实佢哋都谂咗好多方法嘅。咁但系事实上，即系听日先实质知道。几十万嘅吓，即系嘅情况系会点啊？咁样系咯， 系啦，仲有嘅就系、是、教育局仲讲咧，就系16号开始咧，就佢系容许学校里边咧有1/6嘅学生系可以翻学校上堂啦。虽然网课紧，你哋即系到时会系点做咧？ 因为我就理解咧，可能系一啲特事特办啦，即系话本身咧其实就有23号嘅，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咁可能个别譬如补课啊。或者有啲會唔會有啲測驗咁，可能就容許即係多於1/6。我嘅理解就係咁，咁應該呢個都係一個彈性嘅一個配合嚟嘅，因為知道其實我哋中學咧就比較心急嘅，因為事實上雖然話啊健康係最重要啦，咁但係你知細路仔其實佢都好想把一個，尤其 DSE 咧，佢哋都有啲考試壓力噶嘛。咁如果課時多啲，又或者係可能即係見到老師見到面咧，咁應該就好啲嘅。咁我諗係應該相對一啲。可能是針對一些即係有彈性安排的一個做法咁樣。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潘淑娴。 好，多謝曬 ，thank you。 潘淑娴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啊。好啦，我哋又翻學啦，咁啊。今日好消息噶啦，因為確診嘅個案咧就9宗，咁有7宗係本地嘅，咁又再次去翻個位數。咁代表住即係我諗學校都真係要諗下開始即係回復翻，我哋都失去咗半年啦嚇，幾個月嘅一啲課程啦嚇，上堂嘅時間。 社會整體一樣咧，嗱，即係無論任何事情、任何板塊都係你。如果講翻教育授課，其實係當然係教育裡面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嘅。但係授課以外嘅一個學習環境，其實即係無論你幾先進科技都好咧，未必能夠可以完全取代到個即係面對面嘅。一個學習環境，咁依啲咧就真係往後落去，除咗個疫情嘅監控改善之外咧，好多嘅即係要預想嘅一啲嘅方案咧，可能都真係要大家從未來日子裡面準備好啦。因為我自己就可能悲觀少少咧，即係我會覺得個疫情無論點都好咧，都會有一段比較長時期嘅反覆嚇。咁希望。一切順利，但係順利之餘，我哋亦都要即係作最壞嘅打算。 係咁，所以其實好多老師咧都已經將成個課程啦、教學嘅方式咧，都一路轉變緊嘅，就係可以隨時又可以面授，隨時又喺網上。即係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即係到時啲學生無論係咩環境啦，就算係其實仲有好多學生，尤其大學啦，係外地嘅學生又未必翻到嚟香港咧，所以。就算面授咧，都仍然系要网上吓摆埋一齐咧，都几复杂嘅。今日唔该晒林小老。